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个版本，不过我觉得叶倩文的演唱呢我是非常喜欢的。来分享一下叶倩文版本的《兰花草》，很破格，很有新鲜感。其实呢这是胡适先生早年的一部诗歌，名字叫做《希望》，后来呢才被谱写成曲子，改名叫做《兰花草》，质朴又纯真的一首歌曲，希望给你带来一些美好的回忆。这是来自叶倩文，叫做《兰花草》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听到同样是一首跟花有关的曲目，来自阿桑，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。这首歌的原唱是罗大佑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。不过相比之下呢，我更加喜欢阿桑的版本，因为听这首歌就好像是在和一个老朋友聊天，只不过这个时候呢，是他在说，而我在听。 仿佛如同一场梦，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，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。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？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，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，野百合也有春天。